你行政主导要同时攞到公众嘅支持系咩咧？喺新加坡，佢就有一套嘅人民行动党嘅体制，去接触选民，去 drum up 啲选民出嚟支持，同埋咩咧？去 deliver 俾啲选区嘅人，等佢哋下一次选举支持翻佢哋。香港冇呢套制度，政府系靠咩咧？靠内部嘅监督。內部監督就是 build in 裏面的程序，包括踩邊爐上訴機制了。這個在梁振英眼中就是視為什麼呢？叫做架床疊屋，阻礙他施政的東西。但是這套 build in 的體制是經過這麼多年，30年以來一路一路建立出來，在沒有民主的情況底下去 protect 公民權利的東西來的嘛。然後你現在說我要這幅地，我搶來起樓，完全不理附近的交通規劃，我就是要北角。大家你細心啲睇下呢個新聞，北角球場去搶嗰幅地起公屋，呢個除咗譚海邦出聲，冇人出聲。其實係反映到成個政府個施政嗰個草率、嗰種粗暴、嗰種低落嘅水平，正正就喺北角起公屋呢單嘢裏面睇得到嘅。其實係嘛？咁你就完成你嘅政治目標。咁同毛澤東大躍進要亩產糧食幾多萬斤，完全唔理科學規律有咩分別呢？然後大家就將自己嗰個嘅大煉鋼，我就要超英趕美，幾時幾月幾日。好啦，跟住我哋就將屋企個窗門、個窗框，包括個鐵鑊同個沙煲攞出嚟，然後喺個農村裏面整個咁嘅土高爐喺度煉鋼，煉出嚟嗰啲叫廢鐵。呢個就係大躍進啦。香港就進入咗1997年之後第二次嘅大躍進。第一次係咩？係梁振英所定嘅85000建屋指標。呢個係第一次建屋大躍進。後遺症大家睇到係咩？大家應該組織一個旅行團是什麼呢？就是去這個叫將軍澳85000遺址參觀團。將軍澳有地陷的地方上面起樓，未完全沉降的地方起樓。我自己做記者的年代去看過那些居屋，那條罅可以這麼闊，整隻居民整隻腳可以放下去。將軍澳工業村我自己翻工，出現大量的沉降，日出康城，這些全部在堆填區上面起樓。第二，你看整個城市規劃，70年代發展的新市鎮叫沙田，大家不信的，你去完沙田再去將軍澳做一個比較，為什麼在1997年之後發展的新市鎮將軍澳是會比70年代發展的沙田更惡劣，惡劣得多。你沿著城門河兩岸行，你不覺得那個是一個 slum 的地區，那個是一個沙田新市鎮一個中產社區來的。但你現在去將軍澳看看，是將軍澳隧道一出來入個大迴旋處，大迴旋處裏面三線還是四線，在那裡經常撞車，然後跟著 building 和 building 之間的密度是完全屏風樓，然後呢就用商場和商場是用天橋聯繫 footbridge， 是沒有辦法落街行的。其實這個就是將軍澳新市鎮為什麼會起到這麼高的密度。我做記者的年代，我問過當時的規劃處長，他說因為個 port ratio是要 accommodate 這麼多人口，這個是政治任務，就是要起到這麼高，因為85000的問題。現在又再重複一次，當時那個災區就限制一個叫將軍澳，現在叫做什麼？遍地開花，是 spread 到去全香港九龍，總之見到有一忽地起300個單位都起公屋，然後起不到是什麼呢？是因為居民阻住。第二是因為政府內部的公務員不肯穩地，內部的程序的問題，總之所有東西都不是房屋局長和行政長官的責任。那這個是什麼的問責制呢？其實起不到就是因為反對你那些人的問題。如果你一個政府，我經常都講，如果一個民選政府在任裡面，你看奧巴馬落任，他是現在差不多落任之前民望最高的美國總統，近這幾十年以來。但你留意一下奧巴馬任內的施政，真的做到的是一樣東西，叫做醫療改革，在內政方面。這個就是美國一個這麼強大的民主國家，人家的民選總統在任裡面都是完成一樣東西。你看看我們的特首每年那些施政藍圖、施政大計，大佬你只是讀都要讀兩個鐘頭，大佬讀到全部下面都睡曬覺，你怎可能做得到呢？所以林鄭月娥就說現在官員越做事越多是有原因，我不相信她講大話。原因就是因為那些政府裏面提出來的施政的指標是每年都要新的 initiative， 這件事那個 frequency 是多到是應付不到的，你的機器就自然 overload 就會爆煲，就這麼簡單。 因為你這個就是港人治港的大頭政發作，就是你覺得好像自己當家作主，自己當家作主就怎麼都要做些事出來呢，去 entertain 的香港人。你越是沒有民選基礎的話，越是想著就是我要做回麥理浩這樣。麥理浩是用十年時間去做，第一。第二，麥理浩當時的香港是不同今日，麥理浩當時香港仍然是一個很乖，政治秩序很穩定，在六七暴動之後大家都不想亂的一個局面，所以他做很多改革都不會受到挑戰，可以用自己的意志去壓服反對的意見。今時今日的香港已經不是當時的社會，如果你沒有足夠的我們叫 sophisticated 去說服公務員，去說服立法會議員，去面向公眾，只是提出一些很粗疏很草率的建屋指標，整個政府什麼都不做的時候，就想著去盲搶地的時候，那你想想你怎樣說服到公眾支持政府的施政，根本就是你落後嘛。現在是一班落後的問責官員，落後的政治中心，去面對一個進步的社會。你看黃之鋒，我都說我跟他一起講talk，黃之鋒可以拿著個 iPad 一路看，一路聽我講的東西，一路上網，一路找資料，一路講， multitasking 的人，是不是？我大他這麼多，我跟他的知識的水平相差和我們的年紀是不成比例。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我們的距離很小。這個就是今時今日的社會，你一個局長，你對政策的認識未必比得上朱凱廸。如果你還要找一班在不知頭不知路在哪裡來的，沒有政治能量的，沒有這個管理這個公眾期望的能力，沒有面向傳媒的能力的話，任何人都會死啦。而更加大鑊的就是你不斷去提出一些新的指標，又做這樣又做那樣，又研究這樣又研究那樣的時候，你下面那班政務官會怎樣反應呢？我就說一是就退縮，就總之就是什麼都好，我看定你開邊飯先。你說是不是必然一個制度會是這樣的呢？我覺得不是，如果要改革的話是有的，不過究竟動這個手術，香港有沒有這麼足夠的能力去做動這個手術去撥亂反正呢？我自己都不是那麼樂觀。為什麼呢？就是剛才我所說，第一，你要好像新加坡那樣，你要建立一套問責官員的 ethics 和那個的論選和那個論理制度是怎樣。第一，這些人怎樣來的先，怎樣輪選的先，要過什麼關先。如果你說只是西環拍板的夠紅的就得，那就玩完了，不用談，還需要共產黨治港。因為你找一班的是 third class 的共產黨人去治港，不是 first class， 不是第一等的最厲害的那班共產黨人，是彈散到不彈散那班最投機的共產黨人去治港，那還需要東莞？正路我想吳克儉去東莞做都不收他，我想那好了，你如果是的話，你麻煩有一套比較公開的體制，你這個輪選，要是你行政黨政治的制度，由政黨出任特首，然後他可以 nominate 自己的黨員組成這個 cabinet， 成為這個局長的來源，公務員可以加入那個政黨，離開公務員體制之後，這個就是 revolving door 旋轉門，入了這個政黨之後，經過政黨內部的歷練可以再出回來。日本都是這樣，很多官廳，我們叫做日本叫官廳，即是公務員政務官，出來之後就入自民黨，入了自民黨之後就代表自民黨去參選，參選之後就入回到國會，然後入回到內閣。為什麼不行？但是人家要經過這個過程嘛，香港不是嘛。你問我，喂，整棚人裡面有選舉經驗的很少的而已，那你其他那些是什麼來的呢？不全不知頭不知頂的，是吗？ Junior Member， 即是人家叫 Junior Ministry， Junior Minister， 喂，香港都不知道在哪裡來的，其實都是。所以第一步是什么呢？是要你建立回這套問責官員類似公務員一樣，他的體制是怎樣。如果這套制度不建立的話，你換哪個特首都沒有用。我問你，我當你給你林鄭做了，你又林鄭都說過的，現在下一屆特首有個班子嘛，他沒有說錯，那你的班子是怎樣來的？香港人有沒有 endorse 你這個班子呢？如果你沒有這個班子的話，你換誰個都死，只有一個後果，西環治港。為什麼呢？因為當香港的管治在人為的因素越來越多漏洞，越來越不濟的時候，西環就在中間就僭奪僭越了個權力，就是說以輔助行政長官施政，輔助特區政府施政的名義，就入侵了整個特區政府裏面，然後他變成了太上皇。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問題了。 在梁振英任內除了他的施政惡劣之外 低劣水平粗暴之外呢，第二個就是開了一道門給西環入來嘛。我可以這樣說，曾德成的離職和劉江華入去做民政事務局長一定是跟西環有關，因為民政事務局就是掌握最大的地區資源，這個就打開了個倉庫放著老鼠入來。那下一屆政府又有多少官員是由西環去推薦入去的呢？西環在政府在立法會裏面已經有六七個議員是足夠叫起整個建制派了，那下一屆政府如果他們進去做問責官員的話，那就真的坐定在這裡特首都不需要了。我覺得誰做都沒所謂的，是嗎？得閒誰得閒誰做咯。咁所以我覺得如果能夠釐清呢個問責局長，如果唔係我寧願唔要將成個制度裁撤咗佢。如果我係立法會議員好簡單嘅啫，每年預算案我 delete 曬所有問責局長嘅開支係唔需要嘅，我覺得根本係同以往有咩分別啫？點解唔返返去一個司級官員制度，由呢個 AO 去肩負政治與行政嘅功能啫？橫掂都冇問責㗎喇。喂， AO 都仲受呢個公務員守則去限制喎，好多嘢係咪？而家係冇網管喎，嗰班人係。所以就話，一你就將嗰個問責官員 PO 嘅制度將佢制度化透明化，係等每一個香港人睇到就係點樣輪選嗰啲人嘅。如果唔得，你可以經過議會嘅咩㗎 hearing 都得㗎，係咪？點解唔可以啫？咪 before 佢上任職之前，咪叫楊偉雄上立法會 panel 嗰度自己講下自己想做乜咯，自己咩嘢咯？如果大家看到不是路的話，一開波就死了已經是。那第二個制度，第二個我覺得是什麼呢？因為你人和制度是同樣那麼重要的，沒有一套制度是 perfect 完美的，特別是政府的行政制度。你看意大利啊、希臘啊、包括法國啊等等，他們的公務員體制一樣是 bullshit 來的。其實那所以如果你遴選到一班正常的人，我不是說要叻人，一班正常的人，有商界經驗的人，真是知道個世界發生緊乜嘢嘅。佢入到去個政府裏面，佢同嗰個常任秘書長嘅合作相對嚟講亦都會好啲嘅。所以我覺得係再強調一次係人嘅問題，亦都係制度嘅問題。制度問題就係話，一係你就完全取消呢個問責官員制度。如果唔係你要完善佢嘅話，你就要咩呢？你就要有一套嘅制度化將佢俾人睇到究竟點樣輪選嗰啲人點嚟。最佳方法就係行政黨政治嗰度嗰條路，即係類似新加坡嘅模式。如果唔係嘅話呢，你就寧願冇。嗱，我自己覺得人嘅問題係可以解決嘅，我覺得。但制度問題呢係更加 fundamental 嘅。人嘅問題就係所謂短期啦。短期如果你能夠換咗個政府去擺一班新嘅人入去嗰陣時，究竟佢哋呢班人能唔能夠有一個所謂嘅即係合適嘅心態去同呢啲嘅公務員相處呢？我覺得好緊要。before 我做呢個節目之前，我有啲公務員嘅朋友，咁佢就 recommend 咗兩本書俾我睇。咁一本書就係叫做 Everyday Life in British Government， 作者就係叫 R.A.W. Rhodes。咁呢本書就係佢觀察咩呢？觀察英國嘅部長同呢個 perm set， 即係佢哋嘅常任秘書長嘅 day to day 嘅工作裏面，然後呢就睇下佢哋點樣分工合作。大家唔好以為喺外國一樣會好順利，其實都唔係嘅。其實根據作者喺呢個 Everyday Life in British Government 嘅作者嘅觀察係咩呢？其實部長上任嗰陣時呢，根本上呢係唔知道佢個部門實際係做緊乜嘢。是當然這個大家都明白的，其實因為最清楚的部門在做什麼就是那個部門的 Permanent Secretary 嘛，就是那個常任秘書長嘛。好啦，那個部長工作的目標呢，其實就跟 Perm Set 是不同的。部長是要做什麼呢？第一樣避開所謂的 Trouble， 避開一些麻煩，不要自己招惹麻煩。那就是什麼呢？就是包括他跟他的老頂個手，即是個首相的關係，這個是會令到個部長會有麻煩的，如果關係不好。第二是什麼呢？就是跟英國的 tabloid 的關係，因為大部分踢爆這個政府的部長啊、醜聞啊那些東西都是由那些 tabloid 開始的，所以部長他要做的事其實就很清晰的。反而真正做決定的呢，其實是公務員，公務員就是做決定的， 即是说政治面嗰层面嗰阵嘢，即是同国会游说啊，在内阁里面的游说啊，怎样去 manage 同个首相的关系啊， Secretary of State 的关系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呢，就是由个部长去做的。包括应付啲传媒嗰啲尖酸刻薄嗰啲提问啊嗰啲咁嘅嘢。但是后面个政策里面的真正决策呢，其实是在英国里面呢，都是由个 permanent secretary 去做。咁呢个另外一本书呢，就是我呢个朋友介绍我睇嘅呢，就是来自呢个英国一个好资深嘅呢个工党嘅议员。咁呢个英国好资深嘅工党议员呢，就是呢是由呢个2009年呢就退落嚟，就做过呢个 Tony Blair 嘅时代嘅即係劳工部长，就是呢个 Chris Mullin。咁佢嘅回忆录呢，就是叫做 A View from the Fourth Hills。咁呢本书呢，就讲佢自己呢一路咁多年以嚟呢，即係喺呢个嘅即係英国政坛打滚，喺政府里面啊，喺国会等等呢，佢所睇到嘅一啲嘢。咁我觉得係对于今日呢好多唔理解特区政府里面嘅 AO 嘅制度，好 blame 好多责任落去啲 AO 嗰度，甚至係觉得啲 PO 好惨，好同情嗰啲政务嗰啲问责官员等等呢，我觉得都值得去睇下 Chris Mullin， 即係人哋點樣講英國嗰個體制呢。咁佢喺回憶錄裏面呢，其實就係咁講，佢自己每一日呢嗰、那個私人秘書呢，就會喺個 intray 嗰度呢，即係 Chris Mullin 嘅私人秘書呢，就喺個 intray 嗰度呢就放低啲 file 嘅。咁而通常呢就會有一張字條呢，就係 attach 喺嗰個 file 嗰度。咁好特別嘅係咩呢，就係俾呢個 file 佢嗰個人呢，就會呢係用一句說話將呢個 file 裏面嘅 issue 做一個 summarize，將佢總結成為一句說話，話俾你聽呢個 file 裏面究竟係希望你處理咩問題。嗱，我覺得呢個好緊要嘅。我記得上一屆政府呢，去處理呢個公務工程嘅 management 呢係點樣嘅呢，就係要負責公務嗰啲人嗰啲部門嗰啲公 AO 啊，或者專業職系嘅同事呢，係用一張紙去 summarize 成個高鐵嘅進度同埋遇到嘅問題，一張紙去 summarize。如果唔係呢，佢就畀一個 file 你，而嗰個 file 呢係厚度呢，基本上你睇極都唔明嘅，其實嗰啲你，但係你要將佢歸納成為一張紙嗰下呢，其實就係逼佢將最重要嘅問題寫出嚟。如果唔係，你永遠冇辦法 manage 呢啲專業嘅一啲同工程有關嘅嘢。咁呢個 Chris Mullin 就話佢個秘書呢就會喺個 intray 裏面呢，就將嗰個 file 就 summarize 成為一句說話，咁然後再打開裏面呢就會咩呢，就是個 file 裏面呢，在個上面的部分呢，即是空白那張紙，就是譬如這張紙在上面的空白這個部分裏面呢，就會由那個的 civil servants recommendations 就會寫在那裡。而通常呢他所要的呢其實是什麼呢，就是表示 agree 或者 disagree， 沒有東西的。那個 civil servants 的 AO 就會寫著，如果是 action 是怎樣怎樣，如果沒有 action 是怎樣怎樣，他只是給個回覆是什麼呢， agree and disagree。 那這個意思就是什麼呢， Chris Mullin 就說通常其實他寫的都會 agree 的，是個常任秘書長已經做好了分析，做好了建議，然後不會是給 N 的建議給他選，而是說他會給個 recommendations 他，我建議你這樣做。而他作為一個部長，他的選擇是什麼呢，就是說我贊成還是不贊成的。你看到這個關係是什麼呢，就是說真正的 big decision 其實是控制在那個的每一日每一日上班是看著那個政策科的 civil service 那裡，那個 permanent secretary 那裡，還有那個 AO 那裡。這個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你問責官員來來去去 是香港才那麼特別，不用辭職的，在外國來說喂，好容易問責官員嗰啲部長講錯一句嘢，你睇日本就係咁咯，拜拜嘅啦嘛。咁所以咧，佢哋來來去去，但係咧，長期喺個政策裏面去睇嗰啲人咧，係唔係佢哋自己留嘅時間係會好長嘅 ，attention 亦都好長，甚至佢會知道曬個來龍去脈。咁所以一般嘅情況都係個部長應該係信任嗰個 AO 所俾嘅 recommendations 嘅。如果你下下都 micro management 咧，就大鑊。即是說梁振英去到橫州一幅地怎樣跟中曾樹和談判，他都要介入呢，這個絕對不是一個 絕對不是說、哎、我關注這個土地事件所以我這樣做，這個絕對不是，絕對是違反了在一個公共行政裏面一個基本的操守。因為你這樣 top down 去介入的話，你架空了中間所有程序，第一官商勾結，第二利益交換，就會在這些裏面出現的。那如果正常的情況應該是前面那些做完之後給個 recommendations， 不是給梁振英，是給張炳良的，然後由張炳良去決定 agree or disagree。 那這個就是你看到英國人家這麼多年的民官體制，一個這麼有歷史的內閣議會制的國家，那個做法其實都是以 perm set 為主體的，其實不是以 PO 為主體的。 PO 是做前面那陣大家有個分工來的，其實但是政策的 initiative 和 recommendations 其實權力在政務官那裡。最近我看這個英國脫歐，很多人就說、啊、英國政客大展所長，其實是騙人。真正去脫歐談判那班仍然是控制住在英國的 civil servants 那裡，真正跟布魯塞爾那些官僚是逐條逐條條文去談那班人，就是這個英國的公務員，而不是英國的 politician。 真正 shape 了英國和歐盟的關係不是文翠山，而是下面執行和歐盟的官員談判的這一班的英國的 Permanent Secretary 和的 AO Civil Servants。 而第二樣東西我覺得是一個挺有趣的呢，就是在 Chris Mullin 這本的回憶錄裡面呢，他也提到呢就是說一段對話挺得意，其實是那就是一個當時他回憶在這個內閣會議室之外面呢，就跟一個叫做 Bruce Crocop 的人傾起，就是當時就是說這個內閣的秘書長，就是 Richard Wilson。 內閣秘書長在英國的內閣制度是一個很特別的角色來的，他不是 politician， 即是不是問責官員來的，他是 civil servants 來的。而這個內閣秘書長呢是對內閣的會議、內閣開會的議程、等等，然後怎樣協調內閣的決定和下面執行那些部門之間的關係、等等，是一個很關鍵的角色。咁而呢個 Richard Wilson 呢就同嗰啲 Junior Minister 呢就即係當時複述返呢個 Richard Wilson 同 Junior Minister 嘅一番言論。佢就話呢，作為一個 Minister 呢，你首先係要向公務員顯示到你同你嘅高層係有良好嘅關係，即係同首相或者 Secretary of State 係有良好嘅關係。咁個原因係咩呢，就係佢 make sure 佢哋唔好繞過嚟下面嗰啲常任秘書長，不要繞過來。第二是什麼呢？這個最重要，記緊是什麼呢？就是 You are not going to there for long, so you don't try to put the world to rights. Have just two or three modest aim. 即是說你不要想著做了部長之後將世界撥亂反正，是沒有這件事。你應該是只有兩至三個中期的 modus， 即是中庸的目標，不要做一些大動作，不要想著你任裏面要拯救世界、拯救香港、改變地球，是沒有這回事的。其實 你都明白，其實因為在一個的你在坐在一個這樣的政策局裏面的部長的時間頂曬籠給你五年，你不可能在五年裏面建設這個一個新香港，這個是 bullshit 來的，其實是永遠都做不到。但如果你做到兩三個是可以對社會有利的一些的變革，其實已經很重要。你想想每一個政策局裏面在五年裏面做到兩三樣東西已經很厲害。那你剩下不搬回來香港，當你那些的一班業餘的政客大頭政發作，每日抽起條筋就要想起做這樣又想起做那樣，要拯救地球、拯救香港、挽救香港邊緣化，令到香港年輕人更加愛國， end 那麼多個目標的時候呢，其實 at the end of the day 是你什麼都做不到，是你什麼都做不到，因為你根本是沒有能力去 manage 下面你班人幫你去做的事。當你每日開出來的單都是呢問你又不知道真做還假做，跟著下面那些人就 whispering 在這裡，大家在這裡自浸自浸，你這個人上次都放飛機的那些東西，都人不要理他，收埋一輪先，坐一輪看看他追不追先，不追就當沒有件事。但你要記住， 香港的政務官呢，很多人呢還是停留在以往，就是以為呢我們叫做成日 quote 的一套 BBC 的即是經典的這個即是劇集啦，就是叫做 Yes Minister 和 Yes Prime Minister。 咁呢就以為呢就個個都好似呢個 Sir Humphrey 咁樣呢，就坐快佬嘅啫，淨係乜 Q 都唔做嘅，即係仲佢嘅目的就係希望令到你咩都唔做咁樣。咁呢個就係80年代我哋對公務員嘅體制嘅印象。但係可以咁講，自從90年代即係彭定康嚟咗之後呢， recruit 返嚟嘅新嘅公務員啊，成個 training 啊，出上去嘅人呢，我睇到呢喺政府裏面即係咁多年呢，我睇到嘅其實坐 file 即係 wait a minute 嘅呢啲嘅 AO 呢係少嘅，大部分嘅人係願意做嘢嘅，即係如果你撳得啱個掣嗰陣時呢。咁所以呢就係、是、最重要就係你要將個 ownership 交俾佢，而唔係話將個 ownership 攞走。而家個問題就係話班政客功就要領，威就要領，然後呢鑊就要懟落去俾下面咩，咁就原本搞個制度出嚟就懟俾啲問責官員咩，結果問責官員就唔咩，變咗佢哋建本戰士就要懟啲公務員出嚟，無論建政黨出去向公眾解話上電視，都要懟返返問責官員離開，懟返返常任秘書長出去。咁你實際上就已經大家個關係已經我覺得係破壞咗，而再加上落埋曬啲無厘頭嘅單，咪就係變成係即係一種咁樣嘅倒退嘅情況，一種向後撤嘅情況出現。咁下一步嘅後果係咩呢？就係、是、問責官員政治掛帥，水平越嚟越低。好多時係西環安插入去政府嗰陣時呢、這個情況，我相信下一屆可能會更嚴重添。而呢啲人佢哋嘅政治後台更強硬、更硬嗰陣時，更加冇所謂問責添。你邊度敢喐佢啫？係咪先？就算你政府裏面開會啊，佢後台夠硬，好簡單，陳茂波咁樣，佢係梁振英嘅左右手。好多時喺早討會，大家都唔出聲啦，結果咩？等你陳茂波講埋佢咯，係嘛？個氣氛而家都係咁噶啦，已經係，係嘛？乜冇辦法駕馭成個問責團隊，而個問責官員又冇辦法駕馭嗰啲嘅 A.O.， 所以咪一層一層一層咁褪咯，褪到最後尾，咪成個政府成為笑柄咯。是吗？你想想就是那么简单，吴克俭一条友都不可以解雇。正路是不是两年之后已经要换人啊？教育局常任秘书长，教育局问责官员，教育局长啊，就算元空啊，又有什么问题啫？喂，试过的啦，没这个局长就打个常秘在顶住先。根本那层是肥膏来，我成日都说没了这局长，政府的制度的政策仍然继续是运作的。因为他们 function 不到。他們 function 不到，根本他們沒有辦法向外推銷政府的政策，也沒有辦法去爭取到群眾的支持，因為他自己都是醜聞的來源嘛。吳克儉就是醜聞的來源，陳茂波就是醜聞的來源，你一企出來就是笑柄，就是笑話了，根本 political 這些人已經是死了了，其實不應該再留在政府，甚至不應該再在公眾面前出現，然後跟著施政越來越低，就因為反對派，因為黎智英，因為 CIA， 因為夏千福，因為奧巴馬重返亞洲咯，然後跟住咩？跟住俾多啲錢喺香港搞傳媒咯，跟住控制多啲傳媒嘅新聞部咯，跟住控制埋 TVB 嘅新聞部咯，跟住斬埋呢個城市論壇咯，唔使 TVB 播咯，咁咪仲好？但你覺得咁樣香港嘅政府嘅民望與施政質素會上升咧？我唔信北京嗰個對香港嘅認知嘅水平係低到咁。是吗？再不是咩？整个港独出嚟，将所有责任推 Q 晒落去港独嗰度咪得？是吗？而家就进入咗个咁嘅局面，一个烂摊子嘅局面。所以我话，如果行政长官选举呢几日传到沸沸腾腾，究竟胡苏仔系咪真系辞职去选？又话系，又话唔系。跟住梁振英又话未收到消息，讲到好似自己好被动咁样。跟住而家罗范招芬又出嚟帮呢个梁振英做势等等。讲乜都系假，我觉得香港人自己要谂清楚。下一届任何人，当佢去竞选嗰阵时候，你一定要问佢你嘅问责官员嘅班底喺边度，系边个？你会轮选嘅标准系乜嘢？你会拣啲咩人入去同你一齐做嘢？我觉得呢个好紧要。如果唔系嘅话，嗰、那个系林郑月娥，系曾俊华同梁振英同叶刘，其实都冇分别。香港嗰個管治質素只會越嚟越差，越嚟越倒退，因為嗰個2002年開始到而家所造成嘅傷害已經開始浮面，政策嘅質素越嚟越低，出台嘅文件好多嘅嘢思慮不周，考慮唔清楚， 如果再繼續下去的話，這個政府根本就施政無力，不要說推一些新政策，好彩嘅冇遇到大危機，你只要眯埋眼諗下，如果香港今日再有一次類似沙士嘅危機，你諗下會變成點？沙士之後就係問責制第一次上場所領導嘅所謂抗疫啦，由董建華親自抗疫，結果係咩呢？我哋付出嘅399條人命，係為咗呢個問責制，係咪？你就算幾咁歌頌呢個香港兒女謝婉文醫生都好，人始終係死咗。喪失的家人的傷痛是不會因為這樣而過去，是因為一個政治實驗，找一班叫彈散的問責官員，然後整個政府上下完全甩曬碌。如果大家有沒有想過，當日抗疫的時候是由報政司，不是去了掃街，不是將這個將曾蔭權扔去掃街，而是由整個政府的領導是集中在一個人手上，是熟悉公務員體制的人，熟悉運作的時候，會不會要付出咁大嘅代價呢？所以我話而家唔係最壞嘅情況，因為我哋好彩係冇遇到呢啲咁樣嘅危機，包括金融嘅危機，包括疫症嘅危機。如果再有嗰陣時候，你有冇信心呢班人今時今日呢班人圍繞住梁振英與梁振英呢個人係可以上下一心領導香港係對抗呢個危機，保障市民嘅生命呢？你問我，我絕對冇信心。這個是一個體制的問題，如果這個體制不改變，繼續延續下去，我更擔心的是什麼呢？就是 open the door 給西環治港安插一些契字頭的人進入去政府裡面出任局長，那到時你就知道一國兩制名存實亡。這個我相信不是北京的意思，如果是這樣，我寧願北京經人治港，你北京派個總督下來，總好過給那些三四流的共產黨員騎在香港人的頭上，是不是？你找個叻的人，我起碼問責我都知道向哪個問責，香港人冤有頭債有主，而不是好像現在這樣的局面，伸隻手入去議會裡面控制，伸手入去傳媒裡面控制，大家看成報所寫的東西大家知道，然後現在下一屆政府就伸埋隻手入去，而這些問責官員都是他擺入去的人的時候，那你一國兩制不要說改善當日2002年所講咩改善施政效率啊，提升呢個香港嘅管治質素，呢啲全部都係廢話，已經冇人再記得，而調翻轉係會造成更加大嘅 damage。你問跟住嘅會有咩人會願意考政務官，會願意六年又六年咁樣去留喺呢個政務官嘅系統裏面工作？叻嘅人越嚟越走，走得越快，已經走咗好多添，係咪？再上去。再過多十年可以咁講 ,2002 年到而家已經十幾年，即係話一個幾個 batch 嘅政務官，六年六年六年已經係兩個 batch 嘅政務官，係已經係差唔多去到 D2 中層主力個級啦，2002年之後入職嘅。咁你可想而知，你再展望喺梁振英呢段時間入職嘅，再望十年之後，當呢班人成為香港政務官的骨幹，他們的質素又會是怎樣呢？他們工作的心態又會是怎樣呢？有沒有人想過這個問題其實是 in the long run 是對香港最大最大的 damage。 那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那就吳克儉症候群呢就正正講出呢，希望我們是即是一路這個節目都是圍繞住呢個香港嘅管治咧，係可以即係有一啲嘅所謂局內人嘅觀點，希望刺激到大家嘅思考啫。咁咧就跟住嗰幾集咧，我哋都會係沿住呢個思路咧去構思嘅。咁就今集嘅時間到此為止，希望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大家再見啦，拜拜。 不管你是姓什麼，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仲有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4至6，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荣宣，城寨见。